进士家第九。晋唐叔虞者，周武王子而成王弟。初，武王与叔虞母会时，孟天谓武王曰：“虞命汝生子，名虞。虞与之唐。即生子，文在其首，曰虞。”故遂因命之曰虞。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唐有乱，周公诛灭唐。成王与叔虞戏，萧同业为归，以与叔虞曰：“以此封若。”始亦因请择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“吾与之戏耳。”始亦曰：“天子无戏言，言则使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”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唐在河汾之东，方百里，故曰唐叔虞。姓姬氏，字子虞。唐叔子谢是为晋侯。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，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，成侯子服是为厉侯，厉侯之子宜臼是为敬侯。敬侯以来年纪可推，自唐叔至敬侯武氏无其年数。敬侯十七年，周厉王迷惑暴虐，国人作乱，厉王出奔于治，大臣行政，故曰公和。十八年，敬侯卒，子西侯司徒立。西侯十四年，周宣王出立。十八年，西侯卒，子献侯吉立。献侯十一年卒，子穆侯毕王立。穆侯四年，娶其女姜氏为夫人。七年，伐条，生太子仇。十年，伐千亩，有功，生少子，名曰成师。晋人师服曰：“义哉，君之命子也。”太子曰仇，仇者仇也。少子曰成师，成师大号成之者也。名自命也，物自定也。今折数名反逆，此后尽其能无乱乎？二十七年，穆侯卒，弟商叔自立，太子仇出奔。商叔三年，周宣王崩。四年，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商叔而立，是为文侯。文侯十年，周幽王无道，犬戎杀幽王，周东徙，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。三十五年，文侯仇卒，子昭侯伯立。昭侯元年，封文侯弟成师于屈沃，屈沃邑大于邑，邑晋军都邑也。成师封屈沃号为桓叔。晋侯庶孙兰宾向桓叔，桓叔逝时年五十八矣，好德。晋国之众皆附焉。君子曰：“晋之乱，其在屈沃矣。莫大于本而得民心，不乱何待？”七年，晋大臣潘甫视其君昭侯而迎屈沃桓叔。桓叔欲入晋，晋人发兵攻桓叔，桓叔败，还归屈沃。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，是为孝侯，诛潘甫。孝侯八年，屈沃桓叔卒， 子善代还书，是为屈沃庄伯。孝侯十五年，屈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邑，晋人攻屈沃庄伯，庄伯复入屈沃，晋人复立孝侯子系为君，是为鄂侯。鄂侯二年，鲁隐公出立。鄂侯六年卒，屈沃庄伯闻晋鄂侯卒，乃兴兵伐晋。周平王使国书将兵伐屈沃庄伯，庄伯走保屈沃。晋人共立鄂侯子光，是为哀侯。哀侯二年，屈沃庄伯卒，子称代庄伯立，是为屈沃武公。哀侯六年，鲁弑其君尹公。哀侯八年，晋侵邢亭，邢亭与屈沃武公谋。九年，伐晋于坟旁，鲁哀侯。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，是为小子侯。小子元年，屈沃武公使韩万杀所鲁晋哀侯，屈沃亦强。晋无如之何。晋小子之四年，屈沃武公又召晋小子杀之。周桓王使国众伐屈沃武公，武公入于屈沃，乃立晋哀侯弟民为晋侯。晋侯民四年，宋执政寨众而立突为政君。晋侯十九年，其人管治府弑其君襄公。晋侯二十八年，齐桓公始罢，屈沃武公伐晋侯民灭之，晋以其宝器禄献于周西王。西王命屈沃武公为晋君，列为诸侯。于是晋并晋地而有之。屈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，更号曰晋武公。晋武公始都晋国，前即位屈沃，通年三十八年。武公称者，先晋穆侯曾孙也，屈沃桓叔孙也。桓叔者，始封屈沃。武公庄伯子也。自桓叔出封屈沃，以至武公灭晋也，凡六十七岁，而卒代晋为诸侯。武公代晋二岁，卒，与屈沃通年，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。子献公鬼朱立。献公元年，周惠王弟颓攻惠王，惠王出奔，居政之利益。五年，伐黎戎，得黎姬，黎姬弟惧爱幸之。八年，侍卫说公曰：故晋之群公子多，不诛乱且起，乃使晋杀诸公子而成据都之。命曰将，使都将。九年，晋群公子既亡奔国，国以其故再伐晋，弗克。十年，晋欲伐国，侍卫曰：且待其乱。十二年，骊姬生其息。献公有意废太子，乃曰：屈沃无先祖宗庙所在，而仆边秦，屈边狄，不使诸子居之，我惧焉。于是使太子申生居屈沃，公子重耳居仆，公子夷吾居屈。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将。晋国以此之太子不利也。 太子申生，其母齐桓公女也，曰齐姜，早死。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。重耳母，敌之胡氏女也，夷吾母，重耳母女弟也。献公子八人，而太子申生、重耳、夷吾皆有贤行。及得骊姬，乃元此三子。十六年，晋献公作二军，公将上军，太子申生将下军。赵素玉荣，毕万为右，伐灭霍，灭魏，灭耿。桓为太子成屈沃，赐赵素耿，赐毕万魏，以为大夫。侍卫曰：“太子不得利矣，分之都城而未以轻，先为之急，又安得利？不如逃之，吾使罪至。唯吴太伯不亦可乎？犹有令名。”太子不从。卜衍曰：“必万之后必大，万盈数也，谓大名也。以事时赏，天开之矣。天子曰兆民，诸侯曰万民。今命之大，以从盈数，其必有众。”初，必万卜事于晋国，欲屯之彼。辛料瞻之曰：“即屯固彼入，即孰大焉？其后必繁昌。”十七年，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，李克见献公曰：“太子奉种祀社稷之资成，以朝夕事君善者也，故曰种子。君行则守，有守则从，从曰辅君，守曰监国，古之至也。夫率师，专行谋也，事君旅，君与国政之所图也，非太子之事也。师在致命而已，秉命则不威，专命则不孝。故君之四敌不可以率师，君失其官，率师不威，将安用之？”公曰：“寡人有子，未知其太子谁立。”李克不对而退，见太子。太子曰：“吾其废乎？”李克曰：“太子免之，教以军旅，不共事具，何故废乎？且子惧不孝，无惧不得利，修己而不责人，则免于难。”太子率师，公一之偏衣，配之金爵。李克谢病，不从太子。太子遂伐东山。十九年，献公曰：“使吾先君庄伯武功之诸晋乱，而国常助晋伐我，又逆晋王公子，果为乱。伏诸后以子孙忧，乃使荀息以屈产之盛假道于虞，虞假道遂伐国，取其下阳以归。”献公思谓骊姬曰：“吾欲废太子，以奚其代之。”骊姬泣曰：“太子之立，诸侯皆以知之，而朔将兵，百姓附之，奈何以贱妾之故废敌立庶？君必行之，且自杀也。”骊姬阳欲太子，而因令人憎恶太子，而欲立其子。二十一年，骊姬谓太子曰：“君梦见齐姜，太子速即屈沃，归西于君。” 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，上其建作于献公，献公时出猎，制作于宫中。骊姬使人至毒药座中，居二日，献公从猎来还，载人上作献公。献公欲享之，骊姬从旁止之，曰：“作所从来远，宜视之。”祭帝，祭文，于犬，犬死；于小臣，小臣死。骊姬泣曰：“太子何人也？其父而欲世代之，况他人乎？且君老矣，旦暮之人，怎不能待而欲世之？”谓献公曰：“太子所以然者，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，妾愿子母避之他国，若早自杀，吾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。使君欲废之，妾犹恨之，至于今，妾殊自失于此。”太子闻之，奔新城。献公怒，乃诛其父杜元款。或谓太子曰：“唯此药者，乃骊姬也，太子何不自辞明之？”太子曰：“吾君老矣，非骊姬，寝不安，食不甘，即辞之，君且怒之，不可。”或谓太子曰：“可奔他国。”太子曰：“被此恶名已出，人谁纳我？我自杀耳。”十二月戊申，申生自杀于新城。此时重耳夷吾来朝，人或告骊姬曰：“二公子愿骊姬赠杀太子。”骊姬恐，因赠二公子。申生之要作，二公子知之。二子闻之，恐。重耳走仆，夷吾走趋，保其城，自备守。初，献公使侍卫为二公子筑仆趋城，伏旧。吾夷以告公，公怒侍卫。侍卫谢曰：“边城少寇，安用之？”退而歌曰：“胡求蒙荣，一国三公，无谁侍从，足旧城。”即申生死，二子亦归保其城。二十二年，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，国有谋矣，乃使兵伐仆。仆人之患者伯堤，命重耳促自杀。重耳于原，患者追斩其衣躯。重耳遂奔敌，使人伐躯，躯成首不可下。是岁也，晋复假道于虞以伐国。晋之大夫公之奇见虞君曰：“晋不可假道也，是且灭虞。”虞君曰：“晋我同姓，不宜伐我。”公之奇曰：“太伯虞仲，太王之子也，太伯王去，是以不嗣。国仲国叔，王季之子也，为文王卿士，其季勋在王室，藏于蒙府。将国事灭，何爱于虞？且虞之亲能亲于桓庄之族乎？桓庄之族何罪？尽灭之。虞之与国，唇之与齿，唇亡则齿寒。”虞公不听，遂许晋。公之奇以其族去虞，其东晋灭国。国公丑奔周，桓、 袭灭于鲁愚公及其大夫景伯百里奚以应秦木基而修于寺。荀息迁囊所谓于屈产之圣马奉之献公，献公笑曰：“马则无马，齿亦老矣。”23年，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，屈溃，夷吾将奔敌。季瑞曰：“不可，重耳已在矣。今往晋必夷公伐敌，敌未尽，或且急，不如走梁，梁尽于秦，秦强，吾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。”遂奔梁。25年，晋伐敌，敌以重耳故，亦击晋于聂桑，晋兵解而去。当此时，晋强，西有河西与秦接境，北有敌，东至河内。离基地生道子。26年夏，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，晋献公病，行后未至，逢周之宰孔。宰孔曰：“齐桓公一交，不务德而务远略，诸侯扶贫，君地无惠，无如晋和。”献公亦病，复还归，病甚，乃谓荀息曰：“吾以奚齐为后，年少，诸大臣不服，恐乱齐，子能立之乎？”荀息曰：“能。”献公曰：“何以为宴？”对曰：“使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残，为之宴。”于是遂主奚齐于荀息，荀息为相，主国政。秋9月，献公卒。李克批政欲纳重耳，以三公子之徒作乱，谓荀息曰：“三怨将起，秦晋辅之，子将何如？”荀息曰：“吾不可负先君言。”10月，李克杀奚齐于桑次，献公未葬也。荀息将死之，或曰：“不如立奚齐弟道子而复之。”荀息立道子而葬献公。11月，李克弑道子于朝，荀息死之。君子曰：“师所谓白圭之殿犹可磨也，斯言之殿不可为也，其荀息之谓乎？不复其言。”初，献公将伐黎戎，卜曰：“齿牙为祸。”即破黎戎或黎姬，爱之，竟以乱晋。李克等以杀奚齐道子，使人迎公子重耳于敌，欲立之。重耳谢曰：“父父之命出奔，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是丧，重耳何敢入？大夫其更立他子。”还报李克，李克使迎夷吾于梁，夷吾欲往。李省吕瑞曰：“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，难信。既非之秦，夫强国之危已入，恐危。”乃使奚瑞后路秦，曰曰：“即得入，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。”即谓李克书曰：“诚得利，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。”秦穆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。齐桓公闻晋内乱，亦率诸侯如晋。秦兵与夷吾亦至晋。 其乃使席鹏、惠秦俱入夷吾，立为禁军，是为惠公。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。惠公夷吾元年，使丕正谢秦曰：“使夷吾以河西地许君，今幸得入立。”大臣曰：“地者先君之地，君王在外，何以得善许秦者？寡人争之弗能得，故谢秦。亦不与李克焚阳邑而夺之权。”四月，周襄王使周公季府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，惠公以重耳在外，为李克为辩，赐李克死。谓曰：“为李子，寡人不得立，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，为子君者不亦难乎？”李克对曰：“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？欲诛之，其无辞乎？乃言为此，臣闻命矣。”遂伏剑而死。于是丕正使谢秦未还，故不及难。晋军改葬公太子申生。秋，胡突之下国，遇申生。申生与在而告之曰：“夷吾无礼，余得请于地，将与晋与秦，秦将四余。”胡突对曰：“臣闻神不识非其宗，君其嗣吾乃绝乎？君其徒之。”申生曰：“诺，吾将复请地。”后十日，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，许之，遂不见。及期而往，复见。申生告之曰：“帝许伐有罪矣，必于韩。”尔乃遥曰：“公太子更葬矣，后十四年，晋亦不昌，昌乃在凶。”丕正使秦闻李克诛，乃说秦穆公曰：“吕省戏称季瑞实为不从，若众鹿与谋出晋军入重耳，势必救。”秦穆公许之，使人与归报晋，后鹿三子。三子曰：“必后言干，此必西正卖我于秦。”遂杀丕正及李克丕正之党七余大夫。丕正子豹奔秦，言伐晋，穆公弗听。惠公之力被秦帝及李克诛七余大夫，国人不复。二年，周使少公过礼晋惠公，惠公礼惧，少公击之。四年，晋击，起敌于秦。穆公问百里奚，百里奚曰：“天灾流行，国家待有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，与之。”丕正子豹曰：“伐之。”穆公曰：“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？卒与粟，自庸主将。”五年，秦击，请敌于晋。晋军谋之。庆政曰：“以秦得利，以而备其地曰：晋击而秦待我，今秦击请敌，与之何宜？”而谋之。国业曰：“往年天以晋赐秦，秦弗之取而待我，今天以秦赐晋，晋岂可以逆天乎？”遂伐之。惠公用国业谋， 不与秦速，而发兵且伐秦。秦大怒，亦发兵伐晋。六年春，秦穆公将兵伐晋。晋惠公谓庆政曰：“秦师深矣，奈何？”政曰：“秦纳军，军备其路，晋击秦叔宿，秦击而晋备之，乃欲因其击伐之，其身不亦疑乎？”晋卜玉佑、庆政皆疾。公曰：“政不逊。”乃更令步阳玉荣、家仆徒为右，进兵。九月壬戌，秦穆公、晋惠公合战韩原。惠公马至不行，秦兵至，公窘，召庆政为御。政曰：“不用仆，败不亦当乎？”遂去。更令梁尧弥玉、国业为右，亚秦穆公。穆公壮士冒败晋军，晋军败，遂失秦穆公，反获晋公以归。秦将以祀上帝。晋君子为穆公夫人，崔蝶涕泣。公曰：“得晋侯将以为乐，今乃如此。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出封，曰其后必当大矣，晋庸可灭乎？乃与晋侯蒙王城而许之归。晋侯亦使吕行等报国人曰：孤虽得归，吾面目见社稷，卜日立子语。晋人闻之，皆哭。秦穆公问吕醒：“晋国何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。小人惧失君亡亲，不但立子语，曰必报仇，宁是戎狄。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，以待秦命，曰必报德。有此二故，不和。”于是秦穆公更赦晋惠公，愧之七劳。十一月归晋侯。晋侯治国，诸庆政，修政教，谋曰：“重耳在外，诸侯多利纳之。”欲使人杀重耳于敌，重耳闻之，如齐。八年，使太子羽至秦。初，惠公亡在梁，梁伯以其女弃之，生一男一女。梁伯卜之，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，故名男为羽，女为妾。十年，秦灭梁。梁伯号土公，至成沟，民立皮怨。其众朔相惊，曰：“秦寇至。”民恐祸，秦竟灭之。十三年，晋惠公病，内有庶子。太子羽曰：“吾母家在梁，梁今秦灭之。我外轻于秦，而内无缘于国，君籍不起，病大夫轻，更立他公子，乃谋与其妻俱亡归。”秦女曰：“子一国太子，汝在此。秦使必子事，以固子之心。子亡矣，我不从子，亦不敢言。”子羽遂亡归晋。十四年九月，惠公卒，太子羽立，是为怀公。子羽之亡，秦怨之，乃求公子重耳，欲纳之。子羽之立，为秦之法也，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欲妻，妻尽不道者 尽灭其家。胡突之子毛及衍从重耳在秦，弗肯召。怀公怒，求胡突。突曰：臣子是重耳有年数矣，今召之，是教之反君也，何以教之？怀公卒杀胡突。秦穆公乃发兵送纳重耳，使人告栾系之党为内应，杀怀公于高梁，入重耳。重耳立，是为文公。晋文公重耳，晋献公之子也，自少好事，年十七，有贤士五人，曰赵衰。胡衍就范，胡衍就范，文公舅也。贾佗，先轸，魏武子。自献公为太子时，重耳故已成人矣。献公即位，重耳年二十一。献公十三年，以离姬故，重耳被蒲城守秦。献公二十二年，献公使患者吕堤去杀重耳，重耳于原，患者逐斩其衣躯，重耳遂奔狄。狄其母国也。是时重耳年四十三。从此五世，其余不明者数十人，至狄。狄伐旧儒，得二女，以长女弃重耳，生伯仇、叔流；以少女弃赵衰，生顿。居狄五岁而进献公族。李克以杀西岐道子，乃使人迎，欲立重耳。重耳未杀，因故谢，不敢入。以而进更立其弟夷吾立之，是为惠公。惠公七年，为重耳，乃使患者吕堤与壮士欲杀重耳。重耳闻之，乃谋赵衰等曰：吾使奔狄，非以为可用于，以进一通，故且修足。修足久矣，故愿喜之大国。夫齐桓公好善，志在霸王，收续诸侯。今闻管仲、席鹏死，此亦欲得贤佐，何往乎？于是遂行。重耳谓其妻曰：待我二十五年不来，乃嫁。其妻笑曰：离二十五年，吾冢上百大矣。虽然，妾待子。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。过魏，魏文公不离，去。过五路，饥而从野人乞食，野人盛土器中尽之。重耳怒。赵衰曰：土者有土也，君其拜受之。至齐，齐桓公厚礼，而以宗女弃之，有马二十乘。重耳安之。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，会数刀等为内乱。齐孝公之立，诸侯兵朔至，留齐凡五岁。重耳爱其女，无心去。赵衰就范，乃于桑下谋行。其女侍者在桑上闻之，以告其主。其主乃杀侍者，劝重耳去行。重耳曰：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？必死于此，不能去。其女曰：子一国公子，穷而来此，庶士者以子为命，子不及反国，报劳臣，而怀女德，妾为子修之，且不求， 何时得功？乃与赵衰等谋，醉重耳再以行，行远而绝，重耳大怒，引戈欲杀就范。就范曰：“杀臣成子，眼之怨也。”重耳曰：“事不成，我食就氏之肉。”就范曰：“事不成，饭肉腥臊，何足食？”乃止，遂行。过曹，曹公公不礼，欲观重耳骈邪。曹大夫西复姬曰：“晋公子贤，又同姓，穷来过我，奈何不礼？公公不从其谋。”复姬乃私为重耳食，置璧其下，重耳受其食，还其璧。去，过宋，宋襄公心困兵于楚，伤于洪，闻重耳贤，乃以国礼礼于重耳。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就范，曰：“宋小国心困，不足以求入，更之大国。”乃去。过郑，郑文公服礼。郑叔瞻见其君曰：“晋公子贤，而其从者皆国相，且又同姓。郑之出自厉王，而晋之出自武王。”郑君曰：“诸侯王公子过此者众，安可尽礼？”叔瞻曰：“君不礼，不如杀之，且后为国患。”郑君不听。重耳去之楚，楚成王以敌诸侯礼待之，重耳谢不敢当。赵衰曰：“子王在外十余年，小国轻子，况大国乎？今楚大国而故欲子，子其无让，此天开子也。”遂以客礼见之。成王后遇重耳，重耳甚悲。成王曰：“子即反国，何以报寡人？”重耳曰：“羽毛持角欲搏，君王所余，未知所以报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何以报不古？”重耳曰：“即不得已，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，请毕王三射。”楚将子玉怒曰：“王欲晋公子至后，今重耳言不逊，请杀之。”成王曰：“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，从者皆国戚，此天所至，庸可杀乎？且言何以易之？”居楚数月，而晋太子与王秦，秦怨之，闻重耳在楚，乃召之。成王曰：“楚远，更数国乃至晋，秦晋皆敬，秦君贤，子其免行，后送重耳。”重耳至秦，穆公以宗女五人弃重耳，故子与妻与往。重耳不欲受。司空季子曰：“其国且伐，况其故妻乎？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，子乃居小礼，望大丑乎？”遂受。穆公大欢，与重耳饮。赵衰歌蜀苗诗，穆公曰：“之子欲即反国矣。”赵衰与重耳下，再拜曰：“孤臣之养君，如白骨之望石鱼。”是时，晋惠公十四年秋，惠公以九月卒，子与立。十一月葬惠公，十二月 晋国大夫栾系等闻重耳在秦，皆因来劝重耳、赵衰等反国，为内应甚重。于是秦穆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。晋闻秦兵来，亦发兵拒之，然皆因之公子重耳入也。为惠公之故贵臣吕系之属不欲立重耳，重耳出亡凡19岁而得入，时年62矣，晋人多附焉。文公元年春，秦送重耳至河，就范曰：臣从君周旋天下，过亦多矣，臣犹知之，况于君乎？请从此去矣。重耳曰：若反国，所不与子犯共者，何伯视之？乃投壁河中，以与子犯盟。是时介子推从，在船中，乃笑曰：天时开公子，而子犯以为己功而邀事于君，故足羞也。吾不忍与同位，乃自引渡河。秦兵为令狐，晋郡于鲁柳。二月辛丑，就范与秦晋大夫盟于寻。人引重耳入于晋师，丙午入于屈沃，丁未朝于武公，即位为晋君，是为文公，群臣皆往。怀公与奔高梁，戊申使人杀怀公。怀公故大臣吕醒、细锐本不附文公，文公立恐诛，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，杀文公。文公不知，使常与杀文公患者吕堤知其谋，欲以告文公，解前罪，求见文公。文公不见，使人让曰：蒲城之事如斩于屈，其后我从敌军列，汝为惠公来求杀我，惠公与汝期3日至，而汝1日至，何素也？汝其念之。患者曰：臣刀具之余，不敢以二心事君备主，故得罪于君。君以反国，其无仆敌乎？且管仲设钩，还公以罢。今行于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，或又且及矣。于是见之，遂以吕系等告文公。文公欲召吕系，吕系等党多，文公恐出入国，国人卖己，乃为微行，会秦穆公于王城，国人莫之。三月乙丑，吕系等国反，焚公宫，不得文公。文公之畏途与战，吕系等引兵欲奔，秦穆公诱吕系等杀之河上。晋国复而文公得归。夏迎夫人于秦，秦所与文公弃者足为夫人。秦送3000人为魏，以备晋乱。文公修正施惠百姓，赏从王者及功臣，大者封邑，小者尊爵。魏晋行赏，周襄王以帝代难出居正地，来告及晋。晋初定欲发兵，恐他乱起，是以赏从王未至隐者借子推，推亦不言禄，禄亦不及。推曰：献公子9人，为君在矣， 惠怀无亲，外内弃之，天未绝尽，必将有主。主尽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时开之，二三子以为己利，不亦呜呼？窃人之财，犹曰世道，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利乎？下冒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其母曰：何意求之？以死谁对？推曰：由而孝之，罪有甚焉，且出怨言，不识其路。母曰：亦使知之，若何？对曰：言身之文也，身欲隐，安用文之？文之是求贤也。其母曰：能如此乎？与汝偕饮，至死不复现。介子推从者怜之，乃悬书宫门曰：龙欲上天，五蛇为辅，龙以生云，四蛇各入其羽，一蛇独怨，终不见处所。文公出，见其书曰：此介子推也，吾方幽王室，未图其功，使人召之，则亡。遂求所在，闻其入绵上山中。于是文公还绵上山中而封之，以为介推田，号曰介山。以既无过，且经善人。从王见臣胡书曰：君三省赏，赏不及臣，敢请罪。文公报曰：夫导我以仁义，防我以德惠，此受上赏；扶我以行，足以成立，此受次赏；矢石之难，汗马之劳，此复受次赏。若以利事我而无补无缺者，此复受次赏。三赏之后，故且及子。晋人闻之，皆悦。